那不阿丹，那恰当来个那比比，我记得的夜那那比比，那不那都阿米，来个那个那比波那波，阿那比阿是那恰不听那，我那呀会得会。I'm not afraid of the dark.